听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？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？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科幻小说，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。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。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，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。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， 在 KDA 的护送下，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。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。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云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人类通过声势浩大的填海、造桥和挖海底隧道运动，把东南亚群岛的大陆连成一体，船舶在人们的近海交通生活中由此少了许多，地效以飞行器和气垫车代替了它们。又行几日，距离亚洲大陆边缘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， KDA 远远地看到了一座城堡型建筑，如中世纪领主的庄园，高耸在荒野上，石头墙看来要花不少人力物力才能建成。走，我们过去补充点粮食。萨米尔朝着那里指了指，荷枪实弹的门卫守在城堡前，一道护城河围住了城堡，而河里并没有水，只有倒插在地上的锋刃朝上的一束束长矛。门卫拦住李代车不让前进。 喂，干什么呢？ 啊，我们是旅行者，来这里补充给养。 KDA 很震惊，一个门卫穿着两把电磁枪分别瞄准了 KDA 和艾利克的头，另一个门卫瞄准了萨米尔。 把粮食和车辆交出来，趴在地上抱头，不然立刻毙了你们。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父女俩愣在那里不知所措。 KDA 并不害怕，问题是他快不过电磁弹，等他出手夺枪，艾利克和萨缪尔就已经命丧黄泉了。就在他急焦思考的时候，一架前掠翼无人机在半空中出现，盘旋着发现了这里，径直飞过来，黑翼如飞旗，腹部射出了紫色的激光，一下子就把持枪的门卫扫成两截，紧接着第二波朝 KDA 袭来，其余的门卫纷纷地退到城门内，将城门关上。 KDA 用金属右手挡住射来的光束，左手就艾利克迅速地从车上抱下，三人躲在车后。艾利克拉住 KDA 的手查看，上面并无烧痕，车的合金板经不住高能激光的屡次冲击，一点点被打出了洞。就在萨米尔想不出怎么办的时候， KDA 一个后扑滚到了门卫的尸体旁，握住电磁步枪对着半空瞄准，无人机还没有发现他， 没有瞄准镜，距离1公里以上你射不中他的，快回来。 萨米尔叫喊着， 不止如此，风还会把弹道吹偏的。 KDA 似乎没有听到这些，聚精会神地对准天空中游弋的杀人机器，皮肤感受着风的流动，无人机似乎发现了他，指头大的激光头旋转过来，突然间他扣动了扳机，电子束喷出枪口，不偏不倚的正中无人机的激光发射头，直穿入体，无人机打了个旋转，坠落在远处并发生了爆炸。一个人影